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5集，他铺开纸抄了三遍，字字句句已经烂熟于心。落款前空了两行，林妙妙从他手中夺过笔，趴在桌上敲下大红章。 爹爹，我喜欢子期，我愿意嫁给子期。 中午须得去和慕瑶吃午饭，妙妙要将沾了墨汁的衣裙换下来。他解衣带之前骤然抬眼瞪着他。 你回避。 木生似乎有些意外。 你昨天也没有让我回避啊。 他慢吞吞解着衣带，满脸不高兴。 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 他顿了顿，依言背过身去。林妙妙将裙子脱下来，换一件齐胸如裙，系带绕到背后交叉打结，裙头没压住，从背后径自掉下来，背上骤然一凉，随即有手指擦过她的肩，飞快地拎起她的裙头向上压在了背上。她骤然僵住，背对着他，脸红到了耳根。 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回避吗？ 我回避了呀。 少年三根手指按着她的裙头，抵在她雪白的脊背上，语气听起来很无辜。 这裙子掉了，我帮你接住啊。 他急忙将手伸到背后，从他手中接过裙头，飞快地将那系带缠了两圈，睫毛颤得飞快。 那你不回头，你怎么看得到我裙子掉了？ 腰骤然被他揽住，整个人再度被他圈在怀中，他的吻难以克制地落在他颈侧，似乎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了。 我错了。 你。 他哽了一下，气急败坏地往出钻。 你松开啊，我结还没系好。 他一手搂紧他，另一手从床上捡起长长的半截系带。 我帮你系。 这几日抽魂夺魄，辫子会扎歪，纽扣会错位，系带打成死结都是常有的事儿，他不觉得奇怪。他有些语无伦次了，连呼吸都是错乱的。 这系在前面的。 知道。 他不以为意，双手环过他的腰，拉起了系带，下巴抵在他肩上看着，在他胸前打了个结。蝴蝶结抽紧的瞬间，他感到怀里的人重重地抖了一下。 怎么了？ 他低眸看他，骤然发现他整张脸都是红扑扑的，眼神一时有些迷茫，抚了抚他滚烫的耳尖。 你竟会害羞？ 被情骨控制的人，像是三魂七魄不全的痴儿，对外界的感知都是迟钝的，竟然也会脸红。他被摸了耳尖，瞬间像被烫到似的偏过头去，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往出爬，像刚刚掉进陷阱的小动物一般奋力地挣扎。 你放开。 他手一松，他便骤然向前扑倒在床上，在衣服堆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他，旋即恼羞成怒，脆声声道： 你从床上下去。 他俯身一捞，又将他拖回来。 妙妙，妙妙。 木生心想，这昨天也不曾有这么大的脾气啊。 慌乱中，林妙妙低头嗷一口咬在他虎口上，少年猝不及防地骤然撒了手。妙妙抱膝缩成一团，秋水般的双眸气急败坏地瞪着他。 你换你自己的衣服去。 他不敢再逼了，怀着满心疑虑默然折到隔壁。这一折腾，午饭整整迟了两刻钟。慕瑶一个人坐在一桌冷饭前等着，险些做成了一座塑像。他默默地抬起头，林妙妙是被木生牵着来的，步伐还有些踉踉跄跄。木生拉开椅子将他安顿下来，几乎将一切能代劳的事情全部代劳。木瑶顿了顿，唤道： 妙妙。 乖巧坐着的林妙妙扭头冲他笑。 木姐姐。 这一笑令他放下了大半的心，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木生。 先吃饭吧。 那天晚上，木瑶几乎彻夜不眠，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回想这些年来与木生相处的场景，这才发觉自己有多少忽略之处。他在他面前一直都太乖了，说一不二，言听计从，以至于让他忽略了他本来的个性，习惯性地教育他，约束他，乃至逼迫他。他骤然掀开假面，他难以接受的同时，还有一丝酸楚的荒诞感。天壤之差，血海深仇，以他的为人，必与邪门歪道势不两立，巴不得除之后快。可是当他转身走出房间的刹那，他竟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痛。多少年相依为命的姐弟，哪怕他多有伪装，那些年的情分难道也如水东流？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众叛亲离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他没法再当他是至亲，但也不忍心当他是仇人。他们默契地保持着这样微妙的平衡，绝口不提那天晚上的事儿，相安无事地相处，但他知道一切都变了。而木生变成今天这样，其中有他的一份儿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木生来找他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娶林妙妙。木瑶知道，现在对木生来说，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，即使是他阻挠，他也自有办法做到。只是他状态不稳，行事乖戾，彻底无所顾忌，若是强行将无辜的林妙妙牵涉进来。但他还是选择答应下来，以木生姐姐的身份做这个主婚人，若木生有什么出格，他代为颁证。他扭过头，林妙妙边剥虾边侧头，还在叽叽喳喳地跟他说话，看起来并无异样。 哎，木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无方镇呀？ 木瑶勉强一笑。 啊，十日后就走。 那不等柳大哥了吗？ 不等了。 林妙妙颔首，将虾塞进嘴里，一会儿又笑道。 木姐姐吃虾蘸酱油吗？ 哦，不蘸。 木瑶看着女孩粉嫩脸颊，她的杏子眼忽闪忽闪，面色很好，带着小女儿的娇憨，她看起来似乎什么都不知道。这种轻松很快就感染了她，她想，或许成婚是真的两情相悦。木生沉默地看着他们对话，林妙妙说话很快，精神饱满，看起来和往日没有差别。木瑶紧绷的神色渐渐松弛下来，他攥紧的手指也慢慢放松了。这人在情蛊之下也依然这么争气。木生无声地勾了唇角，茫然望向窗外，说不上是欣喜还是怅然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